物求生，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。练习下千足星光，将梦儿圆在你窗，温暖这最美的晚上。愿藉着一室花香，将未来甜蜜求生，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。心声铺满如诗的晚上， 买买

相识，一块块空白的湖，隐约有褪色的迷雾，伤过的心不想让人看清楚。

如果说十年前曾经抱着卡带或者录音机听歌的中学生不认识李春波，或者说没听过小芳，不会唱一封家书的话，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周杰伦一样吧。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李春波的一封家书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那接下来播放的这一首歌，70、80后会很熟悉，但我相信你应该很久没有听到了。这是来自于金佩珊的《一代女皇》，也是经典的台剧《一代女皇》武则天的同名主题曲，一起来回忆一下。这部剧呢是由李岳峰执导的，演女皇的人叫做潘迎紫哦，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最经典的一个关于武则天的演员形象了吧。这部剧呢在85年的时候首播，可以说当时是造成了很大的轰动，据说当时是拥有60%以上的超高收视率。好的，继续听歌，接下来听到的是三位男神张学友、许志安、郑中基，他们三个带来的《甲乙丙丁》。 残缺煮雨的哭泣，孩子踢出水滴，闪亮街上恋人眼睛，身上的箱子里寻常人家里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，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，我还记得你的表情，难得有的好心情，突然放弃了前妻，仿佛

王海玲的《忘了我是谁》，也是当时的电视剧《光阴的故事》当中的插曲。而要提到的是，这一首歌的词作者呢，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台湾作家李敖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刘明辉的《黄昏里的老男孩》，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，发行在2011年。但是当时在缺少宣传和包装的前提下，这张专辑倒是很少有人问津，直到后来他参加了这个选秀比赛，才又被人挖了出来。其实里面有很多很走心的作品哦。 黄昏的天空把云朵都染红，谁在我最幸福的时候悄悄放开手？昨天已成为抓紧我的手。 这是刘明辉第一张专辑《黄昏里的老男孩》的同名标题曲。这一张专辑呢，可以说是不卖弄制作班底，当然也不会卖弄技巧跟配乐，只用一种最质朴的乐器还有演唱，唱出了他心目当中最真挚的情感吧。所以在一堆不知道唱什么的流行乐当中，这样简单的音乐可能会更值得我们来推崇了。继续陈慧娴的一首粤语歌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 随浪随风飘荡，随着一生里的浪，你我在重叠那一刹，顷刻各在一方。缘分随风飘荡，缘尽此生也守望，你我在燃望那沙，心中有泪飘过，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，默默守。

世界想要。 一个地方，这首歌是梁咏琪礼物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应该也算是她新尝试的曲风，更算是这整张专辑当中的亮点之一了吧。小军的音乐盒继续，老歌一首送给你，这是乐坛常青树徐小凤在89年的除夕夜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上面献唱的一首歌曲，明月千里寄相思。 夜色茫

说王力宏确实是一个很有才的男人。这一首《两个人不等于我们》是由他作曲，李卓雄作词的歌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哎呀，很久没有出现呢，他是柯以敏。要听到这首歌叫做《谢谢你让我这么的爱你》。不可否认，如果没有之前的超级女声，慢慢的又被大家给忘记掉了。有时候突然在想，他会不会参加湖南卫视的《我是歌手》呢？好吧，我打一个问号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，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让我不知不觉发现自己，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，让我这一次爱得彻底。我想自私地拥有你，但是爱要用祝福代替。幻想中的未来怎么忽然不在，该不该承担是爱要用祝福代替，幻想中